月亮长毛不可小瞧，大雷大雨地动山摇。鬼，两个鬼。 Tell me again。

再请听《三看玉妹》中的另一段唱《相思》，吕瑞英扮演刘金定。 名人去做他，一定是风水而去。

小女儿，她的肩发高，肩在今天落在朕。那王伦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功加珍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伦。宋王爷在教场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空不知可吐真情。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宗保的儿子，眼睛的神。他有故真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儿，不加采反击这元帅。左太君为父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。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自古报朝臣。 难道是你不诚心？不诚心，我叫他进一次来长一次，不加官叫真领兵。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，是凡尘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宾。 听众朋友，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